Thank you.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欣赏莫扎特第22至29交响曲，卡尔伯姆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